再见，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不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 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刚好，我们唯有按捺住内心的狂喜，假装不动声色的欣然接受着命运注定的安排。还有一种相遇是在事过境迁以后让人唏嘘感叹的。刚刚这首歌来自于 Alain， 现在我很幸福。英文当中呢，对于这种时间的形容，我觉得最妙的一点在于它叫做 timing， 时间本来就是流动的，正在进行的，在原本变化的时间上面呢，再加上一个进行时，就好像是电影当中的升格镜头，把正常的物理时间放慢了，人事物景的变化得到了非常延长的体现，情感也由此放大。无情的时间一旦染上了人类的情感呢，就变成了一种暧昧不明的机缘。虽然科学还无法证明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平行时空真实存在，但光是这个概念就足够让人沉浸其中，发挥无穷的想象，让现实中尝到失落的我们在心理上有所安慰。也许早一点或晚一点，我和你就会过上另一种人生，没有分离的感伤，只有重逢的欢喜。 讲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很多残酷，心偶尔酸酸的，渗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心里一直有你，为了你 谁辜负，我们是漂浮在爱中的一粟，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如果美丽的祝福一步又一步在人间中过渡，谁会懂谁的全部。这一路追逐的坦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整整一百年，科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原子弹、互联网，现在的 AI、区块链都出现了，但我们还是治不好流感。很短的一段话，这段话来自一篇文章，叫做《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如果抛开文章的内容不谈，仅看这句话，其实我们总会在某些事情当中找到一些明白命运真实含义的内容。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叫做《这一路走来》。我们总是能在这条路上想着对方如果能再等等我们，等我们变得好一点，少点自私，多点宽容，或者写字变得好看一点，有些小有成就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可是每一次深夜里辗转反侧时，总要想到没有人陪伴的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和我一样孤单呢？放弃伪装，承认缺点，也是成长的一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孟庭苇《飘》。 有时候我会不经意地想起你，还有你和我总提起的空虚。你总说漫长的梦，漫长的生活，就像永恒的人和，像尘埃飘在人海中央，像音符漫无目的的歌唱。 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着睡不着，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闪闪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多烦，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多难熬， 我唱过云层我是真 重新看了一遍电影《和沙漠的五百天》，影片当中呢有很多的隐喻，关于爱情，关于对的人，关于命运，关于命中注定。后来我逐渐明白，其实我们的这一生又何必去追究是不是真的有真爱，或者是不是命中注定呢？其实人都是这样天真的生物，当自己沉浸在热恋当中的时候呢，就会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感情很真实，很坚定，很持久。但是一旦破裂了，便会灰心丧气的，一瞬间觉得一切关于爱情的描述都应该被撕毁。其实一切的一切只是在于你自己而已，我们真正爱的只是我们自己而已。所以归根到底，对于爱情的态度只是自我安慰， 现在我爱你，所以一定是真爱，一定能坚持很久，一定可以击退一切的困难。现在我不爱你了，所以爱情其实只是谎言，不可能有什么天长地久。而当下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又会很没出息的回到之前的思维模式。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来听陆先生很久以前。 相遇究竟有多漫长，我竟然无言以答。一个眼神一句话，就像一瞬间，可是漫长的又像一生啊。每个故事该从何讲起呢？说不尽的人说着说不清的话，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会一样，有迷人的开始和平淡的收场。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照进心中那一 情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他想到海潮的后浪推前浪，想到时间长河的流逝，还想到自己终究也会变老。忽然他难过得几乎窒息，他从未渴望得到老年的智慧，他总是想着如何才能够在年轻时代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至于痛苦。这样一种优雅的死，犹如把脱下的华丽的衣裳乱扔在桌上，不觉间滑落在黑暗的地板上一样。刚刚的这段话来自三岛由纪夫《春雪》这本书。今天我想和你说，人生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这时而快乐大部分平常的人生当中，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话想说，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隔壁家阿白举办出旧楼，可愁坏了儿女。他那脾气是关在花样雨和楼下黄梅戏，而一屋三句老板走了后跟他是没关系。他说他老了，住惯了这里，新房他大概是等不起。下岗的老王是出租司机，爱看而不识理，女儿读专科没考上大学，他说随他去。让他困惑的是网络和手机，像一步入过去，抽不过生机，这变化叫他顾不得要上的救济。就这么继续，也许不太尽如人意，也许就这样才显出身躯，不必额外附赠些道理。生活它就这么继续，也许不太尽如人意，也许就这样才显出身躯，才好避免一些些可疑。最垮掉而去，麻烦的哲学和肮脏的主义，他抗争抗自己，为自由工作，为创作自闭，积蓄点心意，艺术在嘴里，出路在脑里，有个小小大会不去。生活它就这么继续，不必额外附赠些道理。生活它就这样，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刘浩林，叫做《北区楼四》。如果你仔细看的歌词，你真的能看到寻常人家的市井生活。作词人叫唐应峰，在知乎上面有这样一个问题，说如何评价唐应峰，有这样一段回答：老唐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埋在书堆里，靠着无数个夜晚的自我对话，把对宇宙的思考，对人世的感叹，用其巨大的词汇量幻化成一首一首以独酌的小词。性格有趣又怪异，曲折的经历让他深刻地明白世事之下始终保持着孤傲又克制的浪漫。在圈内小有名气，始终不见大红，但他好像也并不在乎这样的境遇，兀自摇曳，不悲不喜。也许只有这样的人生才能够更加贴近柴米油盐，才能够更加懂得人间寒暖。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曾楠，《暗河日记》。这首歌的歌手在评论当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2014年的重庆初春，我走在大马路上， 看到一堵墙上有一张已经在连绵的细雨当中斑驳得一塌糊涂的寻人启事，上面大概说的是要寻找自己消失的女朋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寻找女朋友的寻人启事，我突然觉得很浪漫。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那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沟通互动。刚刚的这首歌叫做暗河日记，收录在妙物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关心悲伤，关心孤独，当然也关心美好。我想它是细密的，是隐藏的，当然也是热切的。它唱给每一个拼命将自己隐藏在世间的人，唱给每一句说不出口的话语。下一首歌的声音已经响起来了，这首歌来自于白举纲，叫做《想说的话》。 你在迷雾降临的夜晚，一个人找寻方向，繁华城市的灯光找不到你要去的远方，想迎接初升的太阳，但眼里却是泪光，没希望，今宵一宵 到最初棉花糖在手中的笑容，钻石换不了爱情的心动，让自己放轻松，什么都能想通，说爱你爱我脸就红。回到最初最清亮最开阔的天空，算作魔圈都别挡住彩虹，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全都出现在我今夜的美梦。回到最初再也梦 放下之前所有的一切，那么这张专辑就是我回到最初的起点。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刚刚的这句话也来自于蔡淳佳。当上歌手后，蔡淳佳有了很多最初的尝试，最初的录音，最初的 MV 拍摄，最初的签名会，最初写专辑上面的名字的机遇。但是这个花花世界会模糊我们所有的方向，难免会有迷失，但是只要牢牢地记住最初的想法，就会寻觅之前的梦想所带来的感动。回到最初专辑收录了蔡淳佳参与创作的五首歌曲，分别是言前语、他离开的第一天、找回自己、我们的最初、要幸福啊。满载距离上一张专辑发行近两年时间的沉淀的果实，蔡淳佳带着我们一起回到最初。 爱是锁定不能停，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也可说着我是错的，爱未曾变成简单，也没谈到多少你需要的爱。我不在记执着我是谁，我是我在夜里掉的眼泪，也可说我看不开的，我为你我能做的，竟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左右。 俊杰，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你可以跟我留言或者发私信给我，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跟我们来沟通互动，当然你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频率的直播节目了。以上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将要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十点答录机，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即将入睡的你，这首歌你一定非常熟悉了，有很多人翻唱，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的，它来自林宥嘉，叫做浪费。祝你晚安。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 才是